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司徒朗一声呼哨响，拉开队伍把道路给拦住，往大树放倒了十几棵，横着竖着把毛毛道大道全给挡上了。有的人在树顶上，有的人站在枇杷根上，全都拉好了大网。司徒朗这才当先露面，把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高声喊喝：“该佟麟，别走了，我司徒朗等候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大吃了一惊，知道这个司徒朗是真难对付，马上把马一学到老师近前：“师傅，您看怎么办？”佟麟开始这心里的一惊，到了现在反倒平静下来了。刘俊，慌张什么？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看好。是。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先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废了。这可不是佟麟心狠呐、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对待，起码俩脑袋能拎到北京去，也不能叫他们跑了。刘俊知会手下师兄弟，严厉在这控制着形势，先压二后。韩宝、吴志广一看，嗓子眼像有小手似的，真想痛痛快快喊几嗓子：“师伯，快来救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他没敢喊，因为刀压脖下，要一喊就得吃亏。但是这两个人呢，心里都开了锅了，就盼着司徒朗打胜仗。你要败到佟麟手下可就完了， 顾慈两人十分着急。安家他们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屠明安排就绪，稳稳当当迈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司徒朗近前。屠明平心静气的抱腕当胸：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驾到。屠来，你住口，住口，谁是你师兄？这辈儿怎么论的？师兄啊，原来啊，我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玲珑岛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跟我师伯庄道琴，我们俩仔细这么一谈论，我才知道您是他的顶门大弟子，不管现在是不是，当初是。您早进这门，咱是一个门户的，虽然不是一师之徒，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论年纪，论辈分，您不是我师兄是谁？故此我才这样相称。哎呀，屠林呐，少套近乎，我根本就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庄道琴他是个谁。虽然过去我跟他学过能耐，他把我开除了，我不领情啊。他不认我，我还不认他呢。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那篇儿早就掀过去了。咱从打鼓另开张吧。哎，我是佟林，知趣儿的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留下，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在我面前老老实实的认罪，让我随便发落。你放心，佟林，我绝不要你的命，我只是出出这口气，到那时候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也许我不伤你，我开个庙把你们放了。如果你佟林玩横的，觉得你有两下子，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我还真不服你，你信不信？何去何从，两条道你挑选。师兄，咱哥俩真得比划比划吗？当然，除了比划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吗？没有。我请问师兄，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你想叫我给他们留下，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不？哎呀，佟林呐，少跟我打官腔，我怕我就不这么干，我怎么干就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这条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我想那些干嘛？少说废话，你怎么办吧？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小弟要得罪了。佟林往后一侧身，把长大的笔尖一掖，又肥又长的袖子挽了挽，卷好，从鹿皮套里一伸手，咔当长亮，拽出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钉子步往这一站。师兄，你不要逼人太甚，俺同谋任凭自便。啊，好好好好， 司徒朗一转身告诉手下人，各位统领，各个英雄，今天我跟同某人单打独斗，你们在后边给站脚助威，任何人也不准参战，哪个随便过去等于骂我司徒朗的八辈祖宗，你们听清没有？众人一听，什么玩意儿，这种人不禁搭理，谁要过去给他帮忙等于骂他八辈祖宗，那谁还过去？乐的在旁边观战。司徒朗全安排好了，绣面高碗把小辫一盘，撒鞋皮了皮，一团锐气从背后伸手，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明晃晃日月五行双轮，也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脱脸进招。哈哈哈哈哈！师兄啊，你还不了解我，我同你有个毛病，不管跟谁动手绝不先进招，师兄您先请吧。 嘿呀嘿， 司徒朗一见佟林二目充血，哇哇暴叫，跟佟林就要玩命。这段书您记住，叫佟海川二度司徒朗，头一度是在玲珑岛，这是第二次，还有个第三次，两个人一伸手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俩没个鱼死网破，不分个上下高低，这个事儿是绝不能轻易的放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川桑林这官道来了一只镖，什么镖？镖车，前头烫的手骑着银马，高高举着镖旗，后边是保镖的打滚火箭，大小车辆有那么百八十人护送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魔威武，总打滚骑着一匹大黑马在队伍的中间，这个打滚正然催动队伍往前走呢，甩脸往树林里头一看，呀，这是干什么的？他就发现司徒朗带着一伙人各拉家伙，对面还有押犯人的囚车也有一伙人，当场有两位正拽家伙要比武，这人就一愣，把马匹带住了，告诉前面的烫子手，先别喊了，镖旗卷起来，队伍停止前进。这保镖这个队伍刷就站住了，这总打滚告诉手下的打滚护住镖车，左脚一磕蹬，右脚磕膝盖一碰马前夹板，这匹马一掉头直奔树林，赔钱了，这个总镖头啊要看个究竟，等骑马进了树林了，佟林和司徒朗全都一愣，那不知道他是哪头的，电 见过名声跳出圈外，司徒朗甩须然擎双轮，定睛瞧看，同林压子母鸡爪鸳鸯月，也仔细打量来人。好家一看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挂铃，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不超过40岁，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特殊号的滨铁大棍，腰里挎着宝剑，二眸子一转，光华四射，跟两盏灯相似。这主等来到里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的丝缰一甩，冲着佟林和司徒朗用手一指，哎，问你们干什么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刀动枪的在这块打仗斗殴，到底所为何故？哎，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不才，偶尔从这穿桑林路过，发现了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再要争斗下去，我可聚禀报官，让官府出面收拾你们。闹了半天呢，这位好管闲事，佟林是高兴，佟林现在希望官府出面，那就有护身符了，方才还以为旷野荒郊没有人，哎，今天来了这么帮人。佟林赶紧答话，啊，这位朋友，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非常欢迎，在下是奉官府所差，身背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的，朋友不信你看，这囚车里边装的就是国家的要犯韩宝吴志广，我这是带领弟子们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城交刑部审讯，没想路过穿桑林被对面这伙人给截拦，他们非要救犯人，我不允许，因此发生口角，这才要以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要这么说你是好人了，那朋友你道个腕儿吧，你是哪位？哎，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哦，啊，你是谁？佟林，佟海川。哎呦，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阁下。佟林笑着点点头，那是大家的抬爱，我小小的绰号。嘿，这位紧行几步来到佟林近前，把佟林的手拉住，侠客爷爷，好嘛，你都神了，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跟您见见面，没机会，您说怎么这么巧， 这咱们俩人也是投缘呐，在河南地面的川桑林，我遇上您了，侠客也请上，受我一拜。起来，起来。好汉英雄，您贵姓？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您听听这绰号，丛林一听，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轿人，肯定是清真贵教朵皮回回清真人，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对呀，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哎呀，金老筛海是你的老师啊？没外人了，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亲了劲儿就别提了。铁木金说：“怎么办，佟侠客？您呐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不就这老糟头子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儿，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儿，他还架得住一揍吗？佟侠客，你要跟他伸手，你得掉价丢人呢。大伙儿不常说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这修脚刀，我就把他咔嚓了。司徒郎在旁边一听，气得胡子卷起多高了。心说他妈这小哪儿冒出来的，大言不惭，你拿我当何许人也？也罢，我先把他收拾了出这口气。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铁木金，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三月三亮镖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来一只镖呢？亮镖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铁木金呐，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的。铁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打拳劈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了，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的来。这老夫妻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